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字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咁好啦。咁啊，八月就即系主要就从呢个北边咁一路南移。就 甚至向長江以南啦， 長江以南 一路 咁啊，一路就向西， 向 西， 向南， 向西就去到雲南啊，甚至乎即係 廣西， 廣西 先係廣西， 廣西雲南， 廣東唔夠地方啦，咁啊廣西咯， 即係追曬啦， 即係同呢啲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講嘅黑加佬，黑加佬又。又周圍走喎，同粵人 咁翻嚟，唔同㗎， 又另一個年代。 嗰啲就漢人走落嚟， 家佬就去到南北朝㗎啦。 係嗰啲真係叫漢人啦。 我哋對歷史識條天， 唔識就冇得講啦。 繼續啊，識 嘅啊。好啊，嗱，即係嗱，我即係咁引申就話，今次我哋去到泰北，泰北咧就係呢個雲南嘅邊界啦， 邊陲啦， 邊陲啦， 唔係周遠啊，雲南周遠噶，係啊，周遠噶。 我睇到個地圖又有果敢啊， 隔咗， 又立樹啊，又咩情況？今次我 嗰個係緬甸啊嘛， 隔咗好遠噶，隔咗個緬甸嘅。 即係泰緬寮， 係啊， 金三角，神秘金三角，呢個陸上嘅神秘金三角。OK， 咁啊，即係原來咧係喺整個泰國裏邊，或者係泰國。以及泰緬寮的邊界裏面， 喂，你講下飛機好過啦，屌你，陳先講啦，屌你，你連個地形都未撚熟，啊，你先講咗飛機先， 講飛機先， 咩飛機先？你搞咩飛機啊？ 搞飛機先啦， 搞咩飛機先？ 打到先，咁年紀啦， 搞咩飛機先？ 咁啊，即係嗱，最近就呢兩日鬧得熱烘烘啦，即 係應該上個月廿五號已經飛咗一次噶啦， 其實唔止噶啦， 之前就飛咗多次噶。 咁啊，最主要又話喂，即係台灣自己本土啲人又話喂， 唔係我哋講咗成個故仔先啦，咁啊，而家即係大陸咧有啲飛機咧，即係戰機啊，咁啊喺佢由西咁就兜個香，兜個台灣 兜佢 入到去呢、這個日本嘅宮古啊，宮古海，咁啊跟住咧就喺東。东边又铲翻入去，嗱咁啊兜个圈，有时咧又由东边嗰度又经过东古海，又经过台湾。 咁东南西北大家唔好清啦。咁咧其实就系喺台湾嘅上方，就冲绳上边啦，咁啊穿过去，咁啊兜到去台湾嘅 下方南部， 系啦，即系 高雄下边 台东咁样兜圈。嗱，睇下啲風景，由宜蘭花蓮啊、台東啊，跟住去屏東咁，跟住咧就 即係上海出發，就由福建就埋州，或者由福建出發就上海埋州，啊，即係咁啦嚇。咁好啦，咁變咗咧就嗱，其實呢一個咁嘅動作咧，就係馬政府年代都有嘅。咁咧就嗱，根據呢個而家國防部長啊馮世寬咧就話咧。佢係咧以前咧都有，不過咧就馬政府咧就即係話費事惹麻煩，就唔公布啦。即係根本佢哋一出海咧，其實已經鎖定曬佢哋噶啦。即係你有幾架飛機，咩型號諸如此類，你想點嚟，佢會經過邊度咧？其實一定係鎖實曬、鎖死曬嘅。咁亦都即係佢一出海，其實台灣就已經有嗰個所謂一個演習啊，即係隨時作戰噶啦。咁以前咧就即係費事鬧大啦，咁啊唔出聲。咁呢次因為佢。嘣一声去咗呢个宫古啊嘛，宫古嗰边嘅海域啊嘛，咁所以日本仔出声啦，好啦，咁日本仔出声就被迫台湾要出声咯，喂，屌你咁，如果你日本出声，喂，经过你嗰度嚟我度，冚家铲我讲你唔出声，咁我唔知你想点噶嘛，咁所以咧，咁啊同埋菲律宾又出声啦，因为你又经过你又铲嗰边噶嘛， 廿五号嘅时候日本出声，台湾冇出声，跟住又俾人 掉啦，咁所以嗱，菲律宾有讲。 日本有讲，台湾就被逼都要讲啦。因为如果你唔讲嘅话，人哋唔知道你究竟系同共匪有冇咩勾搭噶嘛，咁同埋佢都要出声话俾美国呢个巴巴听，佢都威胁我噶。嗱呢度咧，其实出现咗几个问题嘅。台湾呢次出声咧，佢都系有佢自己嗰、那个考量啦。第一，当然要配合呢个所谓围岛啦，系咪？要譬如要配合呢个日本同菲律宾啦，因为你要成防岛链，就你唔可以缺失台湾呢一块噶嘛。咁呢个第一，咁就必要出声。其实第二咧就系、是、因为蔡政府而家嗰啲民望咧就一路不落跌，咁啊一例一休啊，嗰啲咩同志平权婚姻啊，咁诸如此类就一大堆法案咧就要怼上嚟，咁就亦都喺台湾里边咧都闹到热烘烘，咁佢希望咧透过呢啲咧转移一下人民啲视线，呢个第二。第三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佢要话俾美国呢个巴巴听咧就喂，屌我哋啲防空力量好卵渣噶啫，大佬， 安全威胁 你。 科水 新政府上台，唔系科水，俾啲武器我， 买啲好嘢， 系买啲好嘢俾我，唔好屌你咁求其执两嚿烂铜烂铁就算，算。咁呢个第三、第四咧，下个月原来国防预算咧就准备推上嚟啦。 哦，于是你又要讲下，喂，我真系要钱 嘅。系啦，嗱，我真系想买，嗱，我会通过啲钱，我准备想买嘢。咁喂，屌你咁，你唔好。整啲飛唔撚起嘅飛機俾我先得㗎，係嘛？咁你都知道我哋喺個防島鏈裏面，我哋係喺中間嚟㗎嘛，我哋好 Q 重要㗎嘛，所以咧你哋喺考慮賣武器俾我嘅時候咧，都要賣啲啱我而家呢個 菲律賓而家唔聽話啦， 佢賣 F 十六俾你都係啲 拆樣嘢， 你拆咗好多嘢， 拆啲嘢先嘅， 綜合能力啊啲冚唪唥拆曬嘅， 即係都係啲老舊嘅嘢。 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呢個成個呢一次即係大陸呢個咁樣所謂戰機嘅演練咧，其實亦都對台灣咁一直都咁飛噶啦，屌咁即係。即係個撚個大驚小怪，係嘛？咁但係咁，既然大驚小怪，我咪真係驚埋一份咯，係咪？咁順便咪同呢個美國佬咪喂，你屌你買啲好嘢俾我喎，你唔好求撚奇，屌你咪喺唔知倉庫嗰度嗰啲十廿鳩幾年都冇用嗰啲，你抌，然後拆東拆西，然後俾一嚿要飛嘅飛機我啫喎，大佬係嘛？咁咪俾我都冇用嘅喎，咁就希望咧就透過呢一個咁樣嘅，即係突顯到台灣呢一個重要性，話俾呢個。川普聽嚇，唉話屌你新上任啊！你喺買嘢俾我時考慮一下，我又同你打個電話，經過十九幾分鐘咯。 川菜，但啲川菜又咁好味啊！ 但係佢好識講價嘅喎，川普。 當然啦，即係 上人啊嘛，大佬佢。 係啊，呢個就係在商言商嘅啫。 要咪俾貴啲咯。 所以你話即係台灣其實知唔知？其實一早就 知啦。 其實雙方都知嘅，你兩邊軍機起咧，其實都知嘅啦。 梗係知啦，嗱，我頭先都講啦，根本你一起飛。台灣呢邊嗰個所謂防空嘅系統就已經知道你乜嘢機有幾多隻往邊邊飛， 三十年前咁嘅科技已經知道嘅啦，兩邊都知嘅，冇話而家。 咁所以咧，即係呢次又要搞到即係呢個國防部又要搞到咩恆山指揮所啊，咩圓山指揮所冚唪唥用曬啦，啊，要進駐呢個恆山指揮所添，即係搞到咧扮到好似好認真咁對待呢樣 就係、是、因為佢咁樣起飛法咧，咁你唔知邊次真嘅嘛又。 系，但系个问题你咧，其实你每次起飞，台湾呢边都已经准备噶啦，大佬，即系等于台湾呢边起飞，你 数字有几多？好几只？台湾冇公布，但系日本有公布过。 啊，几只？ 啊，一五年只，一五年先。啊，今年嘅数字未出，一五年。就日本空军咧，因为有外来飞机飞过嚟咧，要起飞就有八百几次嘅。873次， 咁一年有365日， 其中有571次系大陸嘅，台灣同瑞士有兩次，其他都係都係咩嘅，都係俄羅斯200多次。 咁但係佢飛過嚟，佢係單隻飛啊，一或一個 小隊，中隊嘅中隊飛， 即係有攻擊能力嘅喎，其實 有， 亦都有會係兩隻咁都有， 佢有兩隻有六隻嚇。 咁你即係你從嗰個常理上面嘅編輯啊，即係一般有 common sense 都諗得到，以即係大陸而家現有嘅軍機嗰、那個即係嗰個數量之多，咁佢要即係都要訓練噶嘛，佢總不能夠即係成喺內陸裏面訓練噶嘛，佢仲要即係訓練佢嗰個遠航嘅能力。你睇下今次佢就兜過你台灣一個圈，就翻入去，即係嗱要睇個續航力啊，又要睇個攻擊能力啊，即係好多嘢測試嘅。 係咪先？咁你所以你話喂佢有冇呢、這個有呢個軍事嘅訓練嘅意義喺度、嗯？以往就話喂喺海峽中線度飛嚟飛去，咁大家你又唔過呢邊，我唔過你嗰邊、嗯。實際上個海峽中線已經講過好多次，其實就冇呢你冇呢回事，冇、呢個 大家有默契，有個默契， 有個默契咁解嘅。 如果睇翻呢次咧，同埋佢佢一路落嚟嘅海軍嘅做法咧、 嗯， 其實佢而家係做緊一個全球嘅戰略部署。 當然啦， 呢個戰略部署係佢呢個海軍同埋空軍能力係要有遠航飛行， 冇錯啦， 遠航續航仲要係，遠航冇 Q 用噶。 因為過往咧，過往台灣就認為咧，東海岸咧係非常之安全嘅，因為係好陡直嘅，佢或者水好深嘅，咁你其實就要登陸好難，就唔會喺東部登陸嘅。咁而家就 東部即係花蓮啊嗰邊 啦。咁 你而家繞過嚟， 係而家發覺喂唔係喎，人哋軍機可以過嚟 嘅 喎。嚇咁其實都一個好嘅提示，誒、哎、你哋要注意後門喎、哦。咁但係即係而家佢咁樣非法一年幾百次，其實會唔會啊？誒、哎、 有一次突然之間真嘅，你又以為佢演習 咁啊大劑㗎啦。 跳佢落嚟咁樣，你真係唔知。 咁所以咧，即係馮世寬都講啦，即係以最近呢一次嚟講咧。IDF 啊等等呢啲戰機已經上咗去咧，其實升空咧都已經係掛咗飛彈嘅，係、嗯、嘛？即係唔當你，即係每一次都當你禮真嘅。 嗱、嗯，今次咧，淨日喺日本嘅戰機咧，有兩個 F-15 咧係放咗干預彈嘅。 嗱，但係今日日本國防部咧、嗯、就否認。我冇打過炮啊，大佬，好以為我哋即係呢一我琴日就睇波之前咧就。嗯睇咗呢個 CCTV 嚇， 咁佢煞有介事，佢話有 台灣馮世寬都話有喎、 啊。屌白嗰個係台日本爸爸嚟噶嘛？屌你乜日本爸爸講嘅又話係啊係噶啦。 咁日本 唔係日本話唔認啊冇啊。 日本咪話冇，我哋 佢話有， 係啊。 佢嗰陣時話有咪話有咯。 解放軍話有啊。 嗱，因為咧即係嗱，我都係睇啦，我又都唔係軍事迷係嘛，即係我都睇啲報道就話，即係如果要發射呢啲干擾彈咧，就係因為你對即係本身個戰機。被人哋鎖住啦，俾人 lock 咗啦，咁所以咧你就要 干擾、 啊，你就要發呢個干擾彈嚟到，就干擾人哋嘅雷達信號咁樣。 即係玩下嘢咯，啲解放軍戰機上， 日本仔梗係唔 鎖你啦， 日本仔梗係話唔係啦，邊有咁渣俾人鎖，邊你鎖到啊咁樣，即係嗱，咁總之就即係呢啲嘢咧。在軍事上面的事情都是以虞我詐、 嗯、 大家即都是你嚇我、嗯、我嚇你 是不是現在飛機這樣飛、啊、即都其實有個威脅 的意思啦、嗯、 當然是啦 好如果是說真的、大陸的解放軍來了、 嗯、 其實台灣審得住呢 守唔住好啦，守唔住，而家已經最 有一個優勢係大陸係佔優勢，嗰、那個數量佢嗰、那個嗰、那個戰鬥能力， 佢哋都可就望到啦。 一面倒啊！ 九月份咧，阿馮世寬咧立法院咧就有立委又問過佢啊，喂大陸嚟打台灣，你守唔守得住噶、 嗯？ 啊，起碼一個，起碼守多一個禮拜。 哦，呢樣我相信 佢都好老實，佢老實，唔係耍住。 因為二十年嘅國防部長講二十年前，佢話可以守兩個禮拜。 咁咧就 真係守個禮拜。 咁咧咁啊，繼續問佢，咁一句得唔得啊？ 一個月得 十合，咁佢冇咁講啦，守得幾耐就幾耐啦。 嗱， 第一樣咧，嗱，喺三十幾年前啦，有一次咧就係軍事演練，咁喺台灣都有嘅，叫師對抗。啊，咁咧就曾經試過就兩師對壘，一個就係模擬共軍喺高雄登陸，一個咧就喺高雄就係防守。結果咧三日啫，防守嘅去到邊度啊？上到玉山啦，已經俾人打。 三日已經上玉山。 係啊，三日走得好快，三日已經俾 唔係啦，應該咁講啦。嗱，佢嗰個演練咧，其實就係模擬就係即係傾全國力啊，嚟打你台灣。 嗯 因为三十年前老实讲在大陆来讲他们那些 装备 船舰是登不到陆的因为当时我曾经听过有人即是复述回蒋经国不是蒋卫国因为那时他都是一个军事啦他都提过就说喂譬如台湾就算放假一日、我们不讲空不讲战机先纯粹讲船以台灣所有軍人放假日，我俾一日時間你共軍登陸。以台灣唔係以大陸當時嗰啲載人啊，佢最多連漁船都立得埋你啊！ 五万， 即系运输能力 系啦，只系五万。 系 好啦，佢嚟到一日啦，咁喂，屌第二日翻工啦嘛，咁啊同你打咯，打抢摊啦，好啦，咁你仲要你抢个摊，你仲要翻去载人噶嘛？你喺翻去个时候喺台湾嘅海峡嗰度已经炸够晒啦。好啦，你俾你有一半去翻。去到翻去福建， 翻到去， 然后你再嚟，喂，屌你我都又炸，咁你能够仲有几多？咁你咪得个五万咯，系嘛？你得个五万，你点可以登陆啊？嗱，都系当时以嗰个载具嚟讲咧，佢系缺乏嘅。咁但系当时用今日嚟讲就唔可以讲啦，不同语言啦，系咪？ 其实嗰阵时讲嗰个预测，是按照古灵头战役嗰、那个。 应该就唔系嘅啦，咁即系年代亦都唔同咗。 古岭头好近嘅啫，古岭头就古岭头好近啫。但如果你讲嘅， 你攻入去，即系攻翻入去台湾本岛， 要横跨个台湾，已经系一个天险嚟噶嘛。你 会后勤啊嘛， 系即系所以你我都话表。当你放假屌你冇嗰度，第二日先至，你已经冲咗上岸啦。 所以头先张三讲咧，提翻呢个问题，以前就话喺台湾嘅东部有个大嘅。太平洋 系啦， 咁啊，即系做一个好有即系效力嘅掩护。而家唔系啦，如果佢有舰队，有远洋嘅舰队喺太平洋嗰边支援，由东边嚟到即系两边嘅夹攻上台湾，咁就即系当然嗰、那个 同埋嗰啲舰只大咗 啊 嘛，咁啊变咗载人多咗 啊嘛， 咁变咗佢哋系有咁嘅作战能力嘅。 除咗喺上海、福建呢啲咁嘅地方起飞之外。而家佢南海都有機場啊嘛，佢喺海南島嗰邊支援佢嘅南海嗰邊又有飛機過嚟，係嘛？你四方八面，當然如果你傾全國大陸，你傾全國嘅軍力去掩覆掩，即係呢個台灣嘅話，咁當然係即係台灣個守，即係你即係有守軍，咁你守得一個禮拜，守得十日，咁當然係。即系未必有呢、這个以前所讲就喺武器上面占优，而家武器上面都唔占优啦，技术上面都唔占优啦，系咪先？咁能够维持得几耐就几耐啦。咁你所以， 所以我都咁讲啦，都系即系蔡政府都系聪明嘅啊！屌你日本仔出声，菲律宾出声，我不妨加多把口，系、咪？就向你而家呢个新总统喂，屌你卖武器俾我时。唔该你啊，俾啲好啲我啊吓嗱，我下个月就倾呢个国防预算啦， 冇错， 下个月啦， 同埋啲航母舰嗰得闲就嚟多几次啊， 哎、第七舰队得闲嚟咪游下先咯， 咁、你再加上嗱，即系而家啲科技咁先进，头先提到啦，冯世宽就话即系一有共军。起飞的时候呢就现在不是接他们起义了，现在就准备接战，他就是入了这个恒山指挥所，这个恒山指挥所即你一上去 Google search 已经告诉你地理在哪里了， 六月份啊，蔡英文上任不加个月已经去恒山指挥所已经入去 了、 这个已经是即不是一个秘密嚟噶啦，恒山看守指挥所同埋圆山嘅指挥所，咁啊战时嘅最高嘅将领咧就喺嗰度嚟到呢个作。 啲指挥所我哋啦，系时候揾啲咩防御设施，我哋揾一日又穿就再讲啦、 好啦，咁我哋翻翻嚟啊，仲有啲时间，我哋翻翻嚟讲下呢个太北之行啦，系、咪？因为咧都毕竟系十一人里边有九个咧都系第一次去嘅啊。咁啊，我哋请阿主委讲下啲感受先啦。我讲已经讲得太多啦， 有咩感受啫？ 哇！呢、這个说话，人哋去到异域，已经系感觉到好感动啦嘛。有咩感受？ 去到已经冇感觉啦。 听我讲得多，已经太 熟悉啦， 太过生花妙笔啦。屌你，已经知道大概原来真系咁嘅。 因为嗰度已经好富庶啦。 唔系、啊，即系嗰个画面，如果大家。仲停留喺 特克堡嗰個， 唔係啊呢個係啦，異域嗰套電影裏面咧，即係仲停留喺個世界上面咧，咁你就 你太年輕了， 係嘛？劉德華當年靠呢套戲都紅嘅，係嘛？咁啊，你太年輕了，咁啊，去到嗰個地方咧，俾我有一個感覺咧，就係、是、好似去到台灣嘅九份嗰啲村落咁樣，即係當然佢大啲啦、即係你入去九份嗰條巷。咁就梗係好窄啦，咁但係你睇整個九份嘅村落咧，其實好大， 因為佢都係依山建築。 係啦， 我哋嗱，而家宋主委咧就解，即係喺度描述緊咧，呢個地方就叫美斯洛。 美斯洛， 屌你乜？你唔講人哋唔知你講乜？ 未講完啊嘛，講到咁上下，你咁快再開股做乜鬼啫？係咪先？ 原來 有伏筆嘅， 梗係啦。即係上到去咧，即係第一站我哋就青萊，青萊再轉上去美斯洛，大概都要 個幾兩個鐘頭車，咁你個幾兩個鐘頭車咧就唔係行啲筆直嘅大公路，而係沿嗰啲叫做弯曲山徑啊，係嘛？咁沿住啲山路咁上去咧，就都要個幾兩個鐘頭車嘅。 咁都近喎，個兩個鐘頭。 個兩個鐘頭車嘅，咁所以即係我從整個即係金三角、太緬寮呢個三個地方嚟睇咧，就係、是。因為佢三個國家嘅邊境都係連綿嘅山脈，嗯、因為我哋喺呢七日嘅旅程裏面咧，都有三四日咧喺個山喺個山道嚟咧行走嚟走去， 喺山入邊跑， 喺、山裏邊跑嚟跑去。咁其中有一日咧，去到即係過咗境添啦，去到緬甸嘅邊境嗰、那個， 去遼國喎、哦，有啲相見到你。 遼國就遼國就 我哋遊玩啫，遼國就遊玩。 遼國我哋就從水路去進擊啦，係嘛？咁嗰度就我哋用山路去進擊啫。呢個緬甸一過到緬甸咧，我哋諗起張三啦，就諗起張三啦，係嘛？即係我哋有個緬甸嘅有緬甸嘅姑爺喺度。系嘛？咁就即系嗰啲，因为佢哋连绵嘅山脉，即系等于好似我哋讲台湾海峡有中线啦。咁佢其实呢个山脉度冇咩所谓界线。咁、你喺右手边有三个，有唐闸，即系嗰啲好似屋村咁嗰啲升降闸咁样，即系打开唐闸，撩起条棍啦，撩条棍架车过，咁就系边境啦。咁就我哋过去缅甸咧，相对简单。咁就過一過咗去咧，即係我哋離開泰國咧，嗰啲泰國軍咧根本上眼尾都唔使望你。咁啊入去緬甸咧，佢打開條動高條鐵，咁你入到嚟就落低。 咁、當然要擺低支酒啦。 呢啲簽證費， 簽證要禮物嘅。 係、手信當然要帶啲啊。 禮儀之邦 啊嘛。咁我哋校長咧，即係當地校長、大同中學校長咧就。 知书识礼， 冇错，知书识礼。预早咧就喺关卡之前嘅一个小士多咧，就买定啲手信。咁过到嗰度咧就摆低。咁过到而家过到之后咧，啲军人咧就召集埋我哋。我哋兩車人過到去咧，就都係十幾人，全部埋曬嚟，咁啊影一張全體相。咁我哋話：喂，影嚟做乜鬼咧？佢話唔係啊，你走嘅時候咧，佢點抽抽 係嘛？唔好換人啊！ 嚇，冇錯，佢會認人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嗱，我哋三個地方都即係泰緬寮呢一次嘅旅程咧，我哋都去曬。但係有咩感受咧？我哋下一次翻嚟，我哋詳細再傾，好嘛 ？OK。